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各国家，享受当地福利待遇。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购房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 抢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最爱往往难以相厮守，爱过你之后，我怕没然后。原来寂寞没有你的问候，用谁来平复也不够。你刺过最窝心的缺口。

Thank you. 谢谢。

深深地在我心里，改变

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，通过了成长的骄傲，走入另一个天涯海角，装过了多少希望，装过多少惆怅，像一张岁月的邮票，把自己交给明天，背着旧愁新绪不断的寻找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